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含韵《想唱就唱》，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忘了你忘了我， 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 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 周冰倩《梦醒时分》，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 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王莺莺，雪在烧。 雪在烧，我种的身影。 姜育恒，驿动的心。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张浩哲，好男人。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刘若英，为爱痴狂。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恰似你的温柔。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汤宝如的粤语歌《绝对是个梦》。 要怎么旋转，有多少个方向，每一个温柔总有点茫茫然。飘摇在风中的寂寞啊，无处靠岸，谁来点燃我内心里冷冷的微光？若不是你，若不是你，我怎么会有什么等待，有什么盼望？若不是你，若不是你，心怎么会有什么纠结，有什么惆怅？是你，是你，是你淡漠的口吻粉碎了我的情。找个方向，每一个温柔总有点茫茫然。飘摇在风中的寂寞啊，无处靠岸，谁来点燃我内心里冷冷的微光？若不是你，若不是你，我怎么会有什么等待，有什么盼望？若不是你，若不是你，心怎么会有什么纠结，有什么惆怅？是你，是你，是你无情的目光灼伤了我的心。是你，是你，是你淡漠的口吻粉碎了我的 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千千阙歌，千千阙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用你的双手悄悄地抚平 天有多长，地狱有多久，无悔地为我守候。你是我的港口，让我停留，停留在你的温柔。总是天也会荒，地也会老，爱是没有尽头。相信是低头，还是无奈的接受。人总会有想哭的时候，你总会用你的双手悄悄地抚平了我的伤口，不会让别人知道。 恋一世的爱，这首歌1999年推出，是电影《喜剧之王》的主题歌。 我放低了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原因我在等你。盼我将暖水倒入杯里，期望你能回忆我潜藏动机。Trust you. 法探索我的未来，充满期待，热血澎湃，心跳得好厉害。太多的站台，我眼花缭乱，不知该怎么办。选择上车，选择等待，还是等待淘汰？ 沿途有人退出，有人继续，肩上不停 梦想巴士，载着我们向下站。遨游， 让梦想发光，照亮我们的方向。旅途很漫长，穿越过无数心墙，眼角的泪光，我们成长的力量。挺起了胸膛，伙伴们一起去闯。 做同样的事，过同样的生活，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拥有过就足够。把你的右手放在左心窝，心加速了跳动，因为有你，我才发现我的纯真感动。 沿途有人 退出，有人却靠继续，梦想巴士载着我们向下站。遨游， 让梦想发光，照亮我们的方向。旅途很漫长，穿越过无数心墙，眼角的泪光，我们成长的力量。挺起了胸膛，伙伴们一起去闯。 总难免会失望，要变得更坚强，总难免会遗忘，要坚持着信仰， 不管多难都不退让。 让梦想发光，温暖了寂寞心房，未来的路上不会再迷失方向。坚持着梦想，失败也绝不投降。紧握的手掌，握住了幸福希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徐美静演唱的粤语歌《明知故犯》，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云云。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这首歌是电视剧《旋风少年》的片尾曲，表达的是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渺小的生命，在梦想面前总会闪闪发光，与其失落彷徨，不如勇敢地去闯，很励志的一首歌。 是梦吗？是你吗？就算现实会将我吵醒，渺小是你，越波澜不惊，越无法看清。是梦吧？是你吧？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就算逆着光也清晰。那个远方什么模样，萦绕着发烫的梦想，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够不到又怎样。那个远方叫做流浪，到不了也念念不忘，让你的翅膀变成行囊，陪着我在有梦的地方。 就打开心事，如果能交换我们彼此的位置，能不能体谅彼此的固执？关于爱，爱有同个本质，不同的方式，习惯坚持觉得对的事，爱不简单，相处总是太难，爱不简单，现实生活太乱， 是一首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演唱的经典老歌，1988年推出，是王杰的经典代表作，它也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我不

是张柏芝演唱的《情人不会忘记》，千千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庾澄庆演唱的《改变所有的错》。这首歌1990年推出，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对我说，拒绝我没有任何理由，颤抖的难道爱就是让你这样地走？多少次想在脑中将你失去，所有记忆里全都是你。对你说，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改变所有的错，再错也不回头。改变所有的错，就是我的承诺。只要能再有一次机会，将一生感动全部让你。对你说，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改变所有的错，再错也不回头。改变所有的错，就是我的承诺。只要能再有一次机会，将一生感动全部让你。拥有

人生如重返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尽饶，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带来的《庸人自扰》，这首歌之前是朱冰倩演唱的经典老歌《梦醒时分》。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张国荣演唱的粤语歌《打开信箱》，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潘越云带来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看我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是叶欢和王杰演唱的经典老歌，这是电影《旺角喀门》当中的插曲。在电影当中，刘德华扮演的男主角坐上了公交车，这时汽车开动了，风吹动着他飘逸的头发，耳边就响起了这样的歌声。 人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向谁说？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 对你的眼神中却迷惘，这时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或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是深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轻轻却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这样有时